征信服务合作伙伴。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欢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截止到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为-11.2度，今天是四九的最后一天，气温仍然持续低迷。预计今天白天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度，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0度，白天相对湿度较低，天气干冷，外出要注意保湿补水。夜间气温持续-10度左右的低温，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进入五九，气温将开始缓慢回升。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天竺至航站楼路段交通运行压力集中，京沪高速应四检查站的入口进京方向有接报故障车，后车行驶缓慢。富士路进京方向永定路路口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好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 这声音依旧来自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哎，没错啊，今天早上有我和高磊陪着大家。我刚才差点说成我和大帅陪着大家，就有的时候内心就是 多么的膨胀， 经常的就是搞混乱了啊。因为确实是我跟高磊 啊就是现在好多人说咱俩长得很像， 长得像，体重像，个头像， 对，我们俩个头一模一样， 声音肯定不像， 那个长得其实也不像，就我比他帅，然后 我比他胖， 那个 他比我黑，啊，其实我比你黑， 不要再互相伤害了，好不好？ 好吧，好吧，好吧，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是吧，是吧？ 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 头发白了耶。哦，完美的开场。 高磊今天是要作死的节奏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 吓死我了。 哎，今天真的我们一起聊聊朋友，因为马上就是说春节了啊。 对啊， 春节可能走亲访友啊，亲是一块儿， 友也是一块儿， 友也是一块儿。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咱们聊聊朋友。 嗯， 各位，你们跟我们说一说，在你自己的朋友圈当中， 嗯， 都有什么样子的奇葩朋友。 对， 这些朋友呢，比如说这个奇葩可能包括什么，你比如说他们的天真， 他们的 没心没肺， 他们的 还有什么词 想不出来了吗？ 对对对，赶紧给我想一个，快快快快快！怎么多没面了？ 之前就光想过这两个词，被我都说完了以后、啊、没词了吧？ 主人接不上话，这大忌 是吧、啊？ 对对对，哦、 没事， 想 这你接不上话，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哎，你这 OK？ 哎，你这个、 啊、还有 想想奇葩的，对对，你比如没心没肺的， 天真的， 天真的， 自私自利的。 哎呀，好 是吧？ 自私自利的吧， 他不算奇葩是吧？ 对对，不算奇葩。这是个坏朋友， 或者是带引号的高磊。你看啊，我这个名字其实代表了奇葩的一种方式和方向。 对对 对， 对， 就用二。 要要要要，那你这个要是这么一说的话、哦，我们就直接可以把奇葩这个词换掉。你身边有没有什么高磊的朋友啊？哎，就是奇葩的朋友。 对， 嗯，哎，你可能想到各种的，你觉得他哪些地方奇葩？比如说我们没有想到的，他奇葩的方式或者奇葩种类。 之前我 或者是做事情。与常人不同， 爆过很多料了。咱们台的同事，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哦， 出门旅行必须抱着枕头睡的， 孙涛，你说的，对对对。 我天，一到冬天穿三条秋裤加棉裤的， 楚涵，你说的， 我还能再敢说吗？ 哎，你熊丽有什么奇葩的行为？ 他曾经横渡过长江， 游泳啊 啊。 熊丽啊， 还是黄河来着，反正是一条母亲河。 哎，不是，等会儿，你这个不一样啊，宽度不一样，浪花也不一样啊。他要真是横渡黄河， 颜色也不一样。 横渡壶口瀑布，那他这也算是一。 我告诉你，他绝对横渡过 壶口瀑布啊。 不是，就是类似于。 吓我一跳，我就他横渡壶口瀑布。 但是当时挺危险的，后来他说起来都心有余悸，因为他特别爱游泳，而且游得特别棒。 哦， 然后小的时候就可能逞能了一下， 嗯、 哦，结果差点没怎么着是吧？ 过去是吧？ 啊，然后但是就游回来了， 哎、 又不容易不容易，我告诉你， 哎、天哪， 啊、必有后福嘛，现在多好啊！哎、你说人家 是 不 是、 啊？ 是 是 是是， 熊丽特别好哈、啊， 哎对， 婶儿，我对不起你，我又把你的料爆了。 好的，今天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咱们说一说你身边都有哪些奇葩的朋友。 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互动。接下来关注到的主要内容包括有春运热门航线可以选择从天津出发， 还有北京南站等车站实现行李顺手寄。 哦，快递公司即将开启春节运营模式啦， 还有新春消费需谨慎。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呵呵我们一起来说新闻。我身边就有一个奇葩的朋友啊，放完片花不放电乐，你要吓死人呐！ 对不起，我又忘了，我就想哎，今天那歌掉出来了哈 啊！来来来来来，咱们一起说一下新闻啊。 好， 先来关注一下一组生活资讯。 好，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春运出行高峰也即将开启。今天的出行高峰集中在2月14号。哟，那天不 啊？ 哦，是。这个目前呢，北京至成都、北京至上海、北京到昆明等春运热门航线已经进入了订票高峰。专家建议买不到票的旅客呢，可以选择从天津石家庄出发。第二招呢，就是等退票。从春运火车票开售起呢，春运机票也进入到了热销期。开售的前两天往往是最难买票的时候，不过到了购票的后期，一些买到火车票的人会选择放弃成本较高的机票来退票。 Oh, 所以大家也可以到那时候去捡漏一下机票。我先查一查我到回家的机票。 你还用捡漏？你这不是每年都买的特别顺利吗？ 嗯， 你到跟前儿你不都能买得着吗？我记得 是吗？ 啊， 哦吼吼， 多趟航线都到你们家。 你老记去我们家的路线干什么？对不起，我们接家过年不接受你的拜年。 再来关注一下出行哈，这个连接重庆和贵阳的渝贵铁路昨天正式开通运营了， 嗯， 打通了我国西南地区至华南以及华东地区的快速铁路通道，为整个西南内陆的对外开放是打开了新的格局，并为今年春运呢增加了一条大能力的运输通道。那么渝贵铁路开通之后啊，重庆至贵阳的铁路平均运行时间将由10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 哎呀，厉害了。那么跟我觉得坐飞机差不多了。 嗯， 成都至贵阳的火车运行时间由目前的12个小时缩短至3个半小时了。 哇，真厉害。 厉害了厉害了。 厉害厉害。 为我们的高铁鼓掌。 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市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范云军。我们姓范的人啊。 嗯。 这个近日在北京市人代会上透露说，去年北京移动每分钟语音通信的资费是 3.9 分。那今年的目标是降到 2.95 分啊，降费会超过 30%。 原来北京移动的资费呢在全国来讲是贵的，目前的资费在全国是中等水平以下，在全球都是有竞争力的啊。 对， 加油加油，使劲降啊。 是是是， 我用的是联通啊。 我用的是移动。但是我觉得说话说回来了哈，就是现在虽然说微信使得多了吧，但是比如说要真是谈一个事儿就着急，必须打电话。 对对对， 必须当面说清楚。 嗯， 有的人吧，你给他发了微信，他装作没看见，他半天不回你，那更扎抓挠。 来来来来 啊， 你可能不太明白 啊。 现在呢，他们微信呀这些通讯软件又有了一个新功能。 什么呀？ 你知道什么功能吗？就是如果你用微信呼叫对方，就是你语音聊天呼叫对方的话， 聊天， 他是会和来电话一样，你的手机会像响起电话铃声一样。 哦， 就跟打电话一样， 而且走的是流量。 嗯，对对对，这个就是当时说出现这个以后，就是真的要逼死这些这个移动通讯方一样。对，因为他这个就跟来电话一样了。原来你像你如果微信呼叫的话 啊， 他老是在那地方，只是在微信内部的一个星一个 对对对 一个星标提示。 对对 对, 对， 但是现在就跟来电话一样了。而且前两天我刚刚看了一个资讯。就是现在应该是在河南还有一个地方在实行 啊， 就是支付宝和微信都在实行的一个事情叫什么呢？就是秒过高速。干嘛呢？ 什么意思呀？ 哎，就是说你如果要过高速，你进高速的时候它就跟那个进停车场拍照一样 啊， 啪拍一下，等你出高速的时候自动从你的支付宝账户或者微信账户当中把钱就扣没了。 那不就类似于现在大家使用的 ETC 一样吗？ 那也就是说以后所有的通道都是快速通道。 ETC 也废了。 也废了。当然现在呢是在两个地方在试运行 啊， 就他们在试运行这个。所以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实行下来的话， 确实方便了。 这确实方便 啊， 过高速肯定是非常快了。 嗯嗯， 但是就是你说的ETC 也得想办法。 但是我觉得大家互相竞争呗，那你给我们个优惠，比如说 ETC 你整体给我们打个8折。 嗯， 那边打不了折，我这边能打8折，我还是吸引了广大的用户。是不是 这单细胞思维，你说光靠降价，你觉得这谁能降得过谁呀？对吧？ 我拼死你。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出行哈，不开玩笑了。 嗯， 春节呢坐高铁回家，年货太多不便携带怎么办呢？ 这个昨天我们不是刚说过吗？ 啊， 我们说你有些年货你要是不方便，我们寄回去啊。 是是是是， 对、啊。 今天就着重说说哈，今年这个春运期间呢，中铁快运啊，告诉大家，中铁快运携手顺丰速运，将在国内24个高铁站推出高铁顺手记的便民托运服务。目前呢这项服务已经是在北京南站、天津西站、济南西站、南京南站、上海虹桥站5个高铁站是率先开通运行。那告诉大家，旅客乘车的时候啊，可以在安检处或者是服务台使用高铁顺手记的便民服务办理托运，最快可以在第二天的18点前送达您的目的地。 哇、哦、这么快、啊、 也就是说您坐了一宿高铁，第二天您到了，行李也到了。 其实这就跟飞机那个托运差不多了吧。 而且这个是直接送到您家，您要到机场的话您得自己还得拖着他回家呀。 哦， 是不是这意思呀？ 哎、 对吧， 真是、啊、 方便了吧。 哎 啊， 那北京南站进站大厅的服务台处呢已经贴出了便民托运服务的醒目标志啊，旅客可以在安检处、服务台以及站内的中铁快运营业网点办理托运业务。对于乘坐普通列车的旅客，如果有不便携带的行李，可以在火车站的行包房办理托运。例如北京西站、北京站的行包房呢都设置了上万平米的库房啊，但是高铁站一直没有类似的服务设施，造成一些部分旅客的这些出行不便。那现在北京南站推出的托运服务可以满足高铁旅客的多方面托运需求啦。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别忘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身边的朋友，说说他们什么呢啊，奇葩的 朋友 啊， 对 啊，各种的奇葩来聊一聊吧。 零点后南向北上，抽离的车票是这份爱。 这歌的名叫《南下北上》，特别符合现在我们马上即将到来的春运了。 春运，对对对。哦、那咱们说一说这个啊，这些奇葩朋友吧。 好好好。 哎呀，有一位乖乖小熊说：“你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简直就是给我准备的。” 为啥呀？ 因为我有一个题库啊。 题库？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啊。 真的是奇葩朋友，以至于他的外号叫琪琪。 琪琪啊，琪琪你好。 他的事迹简直一个节目都说不完，我先给你们说几条。 好的好的呀。 他现在已经发过来三条了。 我 来说第一条，他说、第一段认识他一个星期，邀请他晚上去我家吃饭。 哦， 我的天哪，他吃完以后不走，等到11点多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说那个什么琪琪啊，明天上班，要不你回家睡觉啊？然后他说。哎呦，我这还纳闷呢，你咋不撵我走呢？合着这姐们不走是因为你没撵他呀？ 他说当时我就没脸了，这是第一次哈。还有呢，第二次邀请他来我们家吃饭， 哎呦好， 又是12点以后才走的。我就让我老公啊送他到楼下，结果这姐们指着天空对我老公说：“看，北斗七星。”当时我老公就懵了呀、那个是猎户座呀。然后琪琪又说：“不对，他有7颗星。” 妈呀！这，然后她老公就在这地方点点点，满头问号。 对，一群乌鸦飞过，嘎嘎嘎嘎。 哎呦，你这朋友太逗了。哎呦，关键他跟你老公说北斗七星干啥是吧？ 对呀、 太这就奇葩嘛，咱思维没法理解。 还有呢？ 还有啊？ 再来一回。 那、再来一回啊！ 夏天的时候， 嗯， 在公交车站，我和琪琪一起等车，突然之间，琪琪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哟，没看出来呀、你话还挺大呀。 我还想你不读了，没想到你读，不是他，哎呀，你这个朋友，哎，我觉得他这个朋友可能是这种的 二愣子， 哎，就是有点愣， 真是。 他比如说他想到什么他就说什么，他可能他也没想，你比如说人家他老公下去送他，他就看到天上有星星，哎。北斗七星， 对，而且当天晚上可能还挺亮，看得挺清楚，他就觉得挺纳闷，怎么那么亮啊这个七颗星， 然后就说出来了，火，你这琪琪还真的是。 我告诉你啊、其实呢就是刚才大帅不是说用我的名字标榜今天的话题吗、我觉得我是二、但我不愣。就是我有时候会犯二、但是我知道尺寸。我知道我不能去指着人家说。你知道吧。 你不愣啊，不愣不愣。来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美美说了啊，说我有一个朋友每天在哪儿三顿饭去哪儿吃的下午茶等等的是天天拍。我都知道他每天都在哪儿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又去哪儿玩了。又买了什么东西？我想说，其实你也挺奇葩，就这么一个人，你天天盯着他干什么？对吧？ 那他要天天这样干的话，那意味着他经常不上班，老板不发现吗？把他老板屏蔽了。 这是咱们的看看姐吗？ 我们什么都没说，刚才说的也是大帅说的。 哎，是高磊，看看 这事聊不下去了。 来看一下大黄蜂说是在这里互动吗？我们出发吧。没错，就是在这里互动啊。今天早上咱们一起吐槽一下身边的那些奇葩朋友，他们曾经干过什么样子的奇葩事儿，好不好？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热点话题。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关注一下，快递公司即将开启春节运营模式啊。因为春节临近了，因为快递员纷纷休假，有消息说多家快递公司即将停止揽件。那记者联系顺丰、中通、圆通、韵达等快递公司客服人员都说了，说公司的服务承诺是全年无休，但是具体到今年春节期间如何运营，还要等公司下达通知、 没错。那么据快递业内的人士介绍啊，尽管国内快递公司都号称是全年无休，但是呢，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啊，因为快递员大多是在春节期间回家过年，而且电商老板们也都关门歇业，收寄业务确实会减少，所以呢，绝大多数公司春节期间都会实行春节的运营模式，那么运转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像取件、中转、派件的各个环节也比平时有所减缓，但并非完全停了这个业务，即便是节后快递公司恢复了正常运营，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快件物流立马就顺畅了，那么根据往年 年经验啊，部分行业的春节放假时间比较长，此外春节前后运输资源也有限， 嗯， 因此呢节后快递的时候呢，这个时效限制啊还是会受影响的， 嗯， 一般要在正月十五以后才会陆续正常上班。 所以大家如果这段时间买东西，人家记得慢一点，嗯，您别这个冲人吼冲人叫什么的啊， 别买了，买啥呀，攒点钱回家过年 跟谁说呢，这是有人听节目的吗， 他这点起不来。 哎，好，再来关注一下新春的消费攻略啊，现在年下年味越来越浓了，马上大家也都在购置年货了，各大电商也都在办年货节了，是不是， 嗯， 啊， 对， 比如说去哪儿采购年货呀，怎么去预约兑换生肖贺岁纪念币呀，又有哪些消费陷阱应该规避呢，大家该如何消费食品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对的对的，那么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等六家专业机构，今日根据春节期间的国人食品消费大数据，联合推出了节日食品消费的建议， 嗯， 倡导什么呢，倡导膳食多样化，均衡搭配，三餐有度。 哎呀，这个是确实是过年期间最烦的就是吃东西，你虽然说这个话让老一辈人听到以后会就觉得骂你啊，这孩子不懂事，但是确实是现在就每天就感觉就是醒过来睁眼开始吃，吃完了开始睡，睡完了又吃，吃完了又睡， 谁说的，还要打麻将呢， 你不觉得就活得跟头头猪一样， 每次逢年过节都得胖三斤，现在不是三斤，三公斤， 是，哎，真的是啊。当然我们说有中国疾控中心营养和健康所刘爱玲研究员就建议了，节日期间一家人应该互相数一数每天食物的种类，食物的种类越丰富越要注意食量的把握，三餐有度，零食也要有度，尤其要避免暴饮暴食，不要让肠胃不堪重负。 对对对， 大数据显示春节食品消费当中坚果类销售最高，就每天老吃那坚果， 对，就干果， 那油量可大了， 花生瓜子儿 啊，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吃那种就是里边是一个大的那个就是用东西给它撬开，然后里边特别大一坨，是不是，是整个一块，然后吃到嘴里油乎乎的， 哦，我知道，就那个好吧，这就是那个东西啊，大家都知道了。然后那个我们来说一说建议每个成人每天摄入的畜禽肉和鱼虾都是在40克到75克，冷冻肉类水产长期储存会导致水分流失，口感变差，建议适量采购，不要囤积，同时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 对，而且呢节日期间如果要饮酒应该尽量饮用低度酒，并且适量，就别喝白的了，我就建议大家，因为前两天我们做那个吃喝玩的大搜索的时候，就建议大家喝点红酒，因为红酒大概平均的呢是酒精度12度左右，喝点啊也不上头，而且对身体健康好，你说说二两红酒跟二两白酒，哪个对吧， 关键是喝不喝红酒是看长辈说着算， 对， 回家以后你爷爷给你倒一杯白酒，来孙子喝杯白酒，你跟爷爷换红酒行吗，拖出去混合四人打， 这爷爷原来是武林高手啊！这 开玩笑啊！来看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啊，可能还有一些人呢是想要这个有一些纪念币，对吧？ 对对对， 像比如说今天凌晨开始，2018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开始预约。由于狗年生肖纪念币的发行总量比今年生肖纪念币的总量减少30%，狗年又是生肖题材的热点，因为旺旺嘛，对吧？预约情况会比去年火爆，想入手狗币的市民呢，一定要尽早动手了。 是，告诉大家怎么来兑换和预约呢？那么市民呢，可以通过像建行官网、个人网银、手机银行和微信公众号四种电子渠道预约，每个人最多可以预约20枚。那么2月2号起呢，市民可以持身份证到预约登记指定的网点办理纪念币的兑换。建行在全市共设有37家可现场预约狗年纪念币的网点。那么中老年市民呢，今天一早就可以在银行营业时间呢去柜台和自助机预约啦。 另外呢，如果您在春节期间消费发生一些纠纷的话，您要及时的致电12315来进行维权投诉。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年货您是不是开始挑选了呢？ 左边左就用左手，伸过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

今天早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您身边的那些奇葩朋友们的奇葩故事。 好有意思呀。 这个确实是太搞笑了啊。有一位北北说了，说我有一个好哥们儿 啊， 上学的时候是医学院的前几名。 哦、 后来工作了是年年得院优秀的先进个人的急诊科医生。 真是大牛啊。 哎呀，后来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职业是英语老师。 啊， 最后一次见他在卖水果。 这是什么情况？ 这所以他永远是我们朋友圈里神一样的存在 啊。就是说人家到了一定阶段，人就想探索不同的领域，可以这么理解吗？ 跨度好大啊，从一个急诊科医生到英语老师，从一个英语老师到卖水果的， 从一个急诊科医生突然发现有一些外语资料他看不懂，然后外语资料看不懂我就要好好学英语、 哦、 学完了英语突然发现 外国人特别爱吃水果， 那 我就卖水果。好， 好，这 来看， 别听咱俩瞎掰我。黎斯说了，当年中考的时候，体育跑800米啊，这是女生，这是考试科目哈、啊，好几个学校的考生一起考，那当然了呀。 嗯， 我记得我当年啊跑倒数第一， 嗯， 而且和倒数第二的同学差距还特别大。 哦， 正当我当时全力以赴就要跑到终点线的时候，一个同学大声地喊：“李斯加油！” 哦， 他这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跑倒数第一的人叫什么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是心有余悸。 就合着人家那个他跑倒数第一，结果本来想不想让别人知道他 灰溜溜就跑过去得了， 对，就完事儿了、啊，我就溜完了就完了、啊。结果有一朋友喊出了他的名字，啊、对、 哎， 这种的。还有一位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位朋友，这个稍等啊，我看一下啊，叫天天天玉说了啊。当年我住胡同里的时候 啊， 是公共厕所，这个你都知道吧？ 我小时候就是住大杂院 啊，对，里边 是公 共厕所嘛， 对呀、 啊、 对呀、 啊啊。然后呢，那天我正方便的时候，有一朋友就突然拿根黄瓜进来，说：“哎，你吃吗，哥们儿？”然后又有一次，一朋友拿着一串糖葫芦进来，问我：“你吃吗，你哥们儿？” 我天哪！ 说这是刚在厕所门口5毛钱买的，你吃吗？这好，哎， 不是，主要是说明啊，您人缘太好了。 不 啊， 主要说明什么呢？你老在饭点上厕所，你知道。 不会吧，饭点吃糖葫芦、 也是啊，也不是。这我是确实是碰到过一些就老带着一些吃的进厕所的。 干嘛呀？ 不是，就是觉得他们真的很奇葩。 不是，带进去可以、 嗯、 但是别在里边做什么活动就行。 对，是，反正就看起来就很别扭啊。 静静说，要说奇葩的事儿，我就要说说我的同事了。 哦， 有一次我们出门吃饭喝酒， 嗯， 大家说今天喝酒啊，谁要上厕所谁就买单啊、 哦、 啊，这是一规矩啊，列好了。 嗯， 等我们吃完饭结账走的时候，我们这位同事，我天哪，裤子湿了一大片子。问了一下，那就是为了不结账，他宁可尿裤子。你说这人奇葩不奇葩？ 哇，哎，你们这个也太狠了。 所以我说下次啊，再有这事儿的，预防着，咱们都穿成年的那个尿不湿、 尿不湿， 哎，就可以了。 带着尿不湿， 真是管他多长时间，一宿我都不怕。 哎呦，这也太狠了。哎呀，这好，我见过抠的，没见过这么抠的啊。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叫吹笛的芝麻丽丽就说了啊，这个要说奇葩，我觉得我就是朋友圈里的一股清流。 为什么？ 朋友们的评价就是每次和我吃饭都压力山大、嗯、因为每次我都会，每次跟人吃饭我都会问三个问题 啊。 我吃的多吗？我胖吗？我腿粗吗？然后不胜其烦的，就是大家不胜其烦呀、啊。但是呢，又对我特别包容，都会很认真的回答我：你吃的不多，你不胖，你的腿不粗。后来直接简化为：不多不胖，腿不粗。他说：我现在就想知道高帅，你们和我一起吃饭的时候，被我问到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会实话实说。 嗯， 如果你真的胖，真的多。 嗯， 真的粗， 哎， 我一定会说是真的。 哎，是吗？你知道吗？我如果一张嘴，他绝对以后再也不会问我了。 为啥呀？你说啥？ 我会这么说。让我看看。 你这太坏了。 对，不是我，他说胖不胖嘛？ 啊， 我也没说什么呀。 那人家你这， 但是我估计他以后再也不会问我了。 对，害羞的姑娘。哎呀，哎，但是呢，艾娃就说了， 嗯， 听了一早上了。 嗯、 我现在心里很忐忑，生怕我的朋友们听广播。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就属于那个特别二又特别奇葩的朋友。 哎，所以啊，你们好好听一听啊，看看一会儿就是这个 大家的爆料当中有没有自己，好不好？ 有没有艾娃的朋友赶紧？ 哎，杨说了啊，大帅叔叔好，我是润润，啊、我马上放寒假了， 耶、 哦、耶！ Yeah, 我要说我的凡人朋友弟弟， 你弟弟怎么了？ 他昨天诚心把我的作业本撕了，怕挨打，抱着我哭说：“姐姐，我们永远做好朋友，好吗？” 你说说你弟弟怎么呢？ 这 能这样呢？ 对你弟弟撕早了，应该在放寒假结束之前撕。 对，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做不出来。我是一好弟弟，要做也是我姐，她肯定把我的东西扔了， 是不是？ 真的是， 所以你就有这个弟弟多好，你是吧？哎，这个小朋友啊，就别教坏人家。 好好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说一说你身边的奇葩朋友。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中国冰雪健儿将会分批奔赴平昌。 是的，那么从近日起呢，中国冰雪健儿开始分批次奔赴韩国平昌征战将在那里举行的冬奥会。曾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会的两名名将陈露和李妮娜表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冲金点在冰上项目，那么参加雪上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锻炼队伍备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 作为中国首位冬奥会花样滑冰奖牌获得者，陈露说了，从最近两个赛季来看的话，中国在花样双人滑项目上的整体实力具有优势。那在男子单人滑项目上，金博洋连续两届世锦赛都夺得铜牌，有机会在平昌冲击奖牌。陈露说了，虽然他已经退役20年，但是呢仍十分关注中国女子单人滑，但目前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与世界领先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真的，陈露是当年我看冬奥会项目的女神 哦。 我考考你，你不经常考我吗？ 哦，好啊。 陈露是在哪一年冬奥会上获得了奥运会铜牌？ 哦哟，你都还记得她得了这个奖牌？ 当然了， 是吧？ 啊， 她那她当年就是跟就是谁比的？ 谁比的？ 就是 各国运动员。 没有，我是说那个冠军、亚军是。 冠军、亚军记不得，那我只记得我们中国陈露。 就是 应该是1996年的挪威的利勒哈默尔冬奥会。 哎呦好， 当年啊，真的是就像破茧而出的蝴蝶。 哎呦，好，成功的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自己说出来了。谁？好，来， 我就知道你也知说不出来，你知道吗？ 谁说的？96年的吗？对不对？ 下一条，下一条，快， 是吧？ 快快快啊！快， 我这还没来得及说，你这 那个地方叫什么名？ 什么？ 那个举办城市？你再来一遍。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条新闻，先后李妮娜跟大家说一下 啊，她是先后在都灵冬奥会和温哥华冬奥会上获得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银牌， 对， 对吧？相比于她说了，相比于这个冰上项目啊，中国在平昌冬奥会上雪上项目的优势比较严峻。他说，索契冬奥会之后呢，中国队进行了新老交替。北京申冬奥成功之后呢，我们又开展了一批新项目。以前我们仅开展了1/3的雪上项目，现在很多新项目都建了队。最新消息是我们拿到了女子跳台滑雪的冬奥会参赛名额。我们参加雪上项目的选手应该利用平昌冬奥会积累经验，为北京冬奥会打下基础。 对对对，不着急，咱慢慢来哈。 嗯， 有一定差距，咱们通过勤学苦练，咱们提高自己哈。 嗯嗯。 来继续看看咱们中赫国安的一条消息吧。 嗯嗯， 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与牛栏山一中教育集团合作签约仪式本周呢在牛栏山一中举行。活动当中呢，国安足球俱乐部青训主任魏克兴与牛栏山一中校长张华礼共同签署了协议，未来双方呢将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校园足球普及发展上继续合作。 嗯，其实去年是中赫集团入主俱乐部的第一年，虽然时间并不长，但集团从接手球队以后呢，就制定了发展青少年足球的计划啊，然后从青训、梯队、校园足球等多个方向努力，然后呢，并在七月底组建了2002-2003年龄段的梯队。那为了使球员们能够享受最高水平的文化课教育，俱乐部跟牛栏山一中携手创建了中赫国安班。那牛栏山一中各学科的精英教师为中赫国安的小球员们授课，使小球员们的文化知识不断得到丰富。 嗯， 这个做的 的特别的棒。 对，大概就是15-16岁年龄段，再培养个4-5年到20岁的时候正好出来。 就是我们不能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球员他做出了一些比如说不好的事情，啊，我们经常会就是批评他，说你这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这个球员怎么这么没有素质等等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他在学球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为他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呢？ 对呀， 对吧？所以人中后国安做得很棒， 希望 好吧。 2022年的时候，这帮小球员出篮成功。 出篮。高磊，你会被球员踢死，你信不信？还出篮成功？ 我离远点。 来看一下啊，接下来我们既然说到了足球，那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再来关注一下足球引援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好好好。 因为又有一些这个最新的消息爆出来了，比如说就是叫恒大跟罗马四方谈妥，纳因格兰身家5000万啊、超过5000万欧将会加盟。恒大了， 这又是什么人啊？ 我这个人也是很牛的一个人，你就知道，你反正跟你说也说不明白，就是很牛。另外一个很牛的人呢， 还有谁？ 就是谁呢？马斯切拉诺终于来了。 谁呀？又是 啊？ 马斯切拉诺？ 对对对对， 个儿不高啊，对吧？ 他告诉你，他原来是哪儿的？ 哪儿的呀？ 巴萨的。 巴萨是哪儿的呀？ 巴萨，巴萨相当于什么呢？ 啊， 就是。巴萨就相当于 你说一个跟英格兰的 不对，巴萨相当于这个就是它不是国家队层面的，巴萨相当于中央电视台，就是突然说、 哦、 这个那个中央电视台因为主持人说要跳槽， 哎呀 啊、哦哦、这个样子，哎， 白岩松要跳槽了， 哎，嗨，就别瞎说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还接着叫人哥，没你这弟弟啊，对，就是这种感觉， 哦， 他原来在中央台踢得挺好的、哦、啊，然后呢，现在要 来北京台了，哎。哎， 我忍了半天没说地方台，你非得加上这个，反正就是那种感觉吧，好吧。 好好好。 我们共同期待新的一年，这个中超比赛更加的激烈和精彩。但是呢，我还想说一句，就是现在好像这些球员每次要这些球员要来中超的时候，欧洲的一些教练总会说啊，好可惜啊，好遗憾啊。 嗯。 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的中超水平比赛能够让那些欧洲球员都觉得哇，他居然要去中超了？ 对，就很羡慕 啊，那就厉害了啊。 是的，是的，好。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您也别忘了，说说您身边的那些 奇葩朋友， 真心朋友送给你。 最真心最窝心总是陈年的老友，世界再冷好友让人暖得不怕风，越知心越交心，记在一个梦里头，拥有快乐又成就。 来，我忍不住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的这个奇葩朋友啊。于静郭说了，说我必须要互动一波了，我尽量说明白点啊。我身边有一朋友，有时候说话呀脑子容易短路啊，是日，你看人家多有文化， 是日，我天， 哎，就是有一天啊， 哦， 你看这没文化啊，说我们跟处里的一个大哥吃饭，这大哥啊生活习惯不太好，吃饭高油高盐啊，吃的又多又爱喝酒，所以前段时间刚做了支架手术。 哦呦呦呦， 吃饭的时候这大哥就说了，说我以前的日子过得苦啊啊，这个经常吃得很差又吃不饱 啊， 所以现在条件好了，我总是吃得很多 啊 啊。这个时候我那个奇葩朋友就开枪了 啊, 啊， 就短路了。他说：“哥呀，就是因为你那段痛苦的经历，换来了你现在6个指尖啊。”你说你这朋友，哎呦， 太不会说话了， 你的大脑也该弄个支架了。 不是，他情商太低了，你知道吗？ 哎、有可能啊、哎。来看 鱼就说了、 嗯， 要说奇葩，我们一个男同事绝对算一个 哦。 他上某相亲网站， 嗯， 但规定的应该是只能免费给3个陌生人发信息， 嗯， 再多发吧就要收费了， 哦， 你知道吧？因为呢，我们听他在办公室打电话说，就问一下哈， 嗯， 为什么说会说我没有体力了呀？ 嗯、 啊我有体力呀，我有体力，为什么提示我没有体力了呀？我有体力可以给他们发呀。瞬间办公室同事笑奔了。 我估计人家说的可能是。比如说就是那种他会模拟说你发完3个以后说你体力用完了你要再补充体力充费、 对对对， 发结果这哥们儿 我有体力我储存了好多年了我 来来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刘一斌啊，就说了，很多年前和一个同学一起去学车， 嗯， 在考科目三之前呢，教练反复嘱咐，上车前绕车一周检查轮胎，上车以后检查仪表，系好安全带，向考官请求开始。 好， 考试的当天，那位朋友打扮的花枝招展，头上还别了一枝花， 什么？ 我们都很奇怪呀、啊。这他为什么要别的花 呀？男的女的？女的。 他考开车穿这么隆重干什么呀？他说啊，不是要检查仪表吗？啊，我的天， 这姑娘 这要检查仪表还别朵花，你是杨二车大母吗？ 我还记得曾经有朋友就说，真的是啊，一姑娘说、这不是请求启动吗、或者请求出发吗？然后人家来、教练我准备好了，请求发射。 领导，那个教练说十九八，来看一下啊。 甜甜薄荷糖说了、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有点认死理儿，一根筋、经常把我们开玩笑的话当真。 哦， 就有一次呢，我们就说经常剪头发、毛发什么的， 对对对， 会让他长得更长。 哦， 啊，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哈。 对对对对。 结果第二天上学，我们就发现、啊，这姑娘把睫毛给剪了。为了不伤他的自尊心，我们都憋出内伤，不敢乐呀！ 啊， 睫毛，我的天， 越剪越长。哎，其实我特别想问个问题， 你睫毛挺短的， 不是？上一边去。我想问的是，睫毛掉了会再长吗？ 睫毛掉了应该会吧，咱每天早上起来揉那吃么呼的时候，不就是肯定会掉吗？ 哦， 那你就不一天掉两三根，它就不长了，都秃了。 哦， 不可能、 那睫毛剪了到底会不会长啊？ 肯定会长啊，就跟眉毛一样啊。 哦，那它会不会长长啊？我也很好奇。 我的天，你还我告诉你，真的就是那个大帅的睫毛特别短，再短的就跟倒 不是。其实因为我的眼皮太厚，所以把睫毛都给夹进去了。我要是掰一掰的话，挺长的。 掰一掰，你支个架的得了。 福宇说了，上中学那会儿有一个朋友，现在已经没联系了啊。有一次我住他家里，早上洗漱的时候呢，他刷完牙毫无征兆，特自然的把刚从嘴里拔出来的牙刷特真诚的递给了我。我咬着牙用那把牙刷刷了牙、然后我记了他一辈子。大哥，你为什么要用啊？ 就对呀、你也不欠他的。 是啊， 你为什么要用？ 递给你你就用啊， 你应该拽回去啊。 是不是 应该拽他脸上啊？ 不是，拽回去也不至于。人家对，那可能就是哎呦，我也有遇到过那种，比如说去朋友家住，没有多余牙刷嘛，我用手指头刷，就把、把牙膏涂手指头上，给弄弄就完事了。 去谁家里呀、 嗨，别瞎问啊！来说一说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啊。今天互动话题，说一说 你身边的奇葩朋友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新事，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礼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 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一组文化资讯，电影《中国女排》拍摄座谈会日前在国家体育总局召开，影片呢将由陈可辛执导，今年下半年开机，2019年10月作为国庆的献礼片上映。目前中国女排的演员阵容尚没有最终确定。回溯过往呢，以中国女排为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屈指可数，其中影响最大的，来、你能说一说影响最大的女排的是吗？ 女排 电影能想起来的，女排五号是吧？还是 不是，那是女篮五号。 哦，对， 叫什么欧来着？叫什么了？欧来了？还不是 沙欧？ 沙欧？ 对 沙欧。 还有那个叫什么？排球之花，对吧？这个确实我们期待着陈可辛当年。哎，那个梦想合伙人是这中国合伙人？ 中国合伙人不是 那个陈可辛拍的吗？ 陈可辛呐、 啊， 我忘了， 好像是他拍的， 是他拍的， 所以还挺期待的啊。 哦， 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有情歌王子之称的著名歌手品冠近日来京发布他阔别歌坛两年之后的全新专辑《言外之意》，并宣布2018年全新巡回演唱会正式启动了， 哎、 而且呢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就是很多人说我长得像品冠。就我上一次去台湾，然后他们台湾的朋友就说：“哎，你长得很像品冠。” 哎呦， 我说是嘛，都是兄弟，当然很像、哦。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不过确实有点像，还有点像原来那个相声和小品演员叫大兵，大兵老师。 还有人说我长得像张国立。 哎，小号版的。 哎，来看一下啊。好，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位于美术馆东街22号的三联韬奋书店已经成为了众多爱书人的精神家园。三联韬奋书店总店从前天起闭店进行全面升级改造，预计今年6月份重新对外开放。 另外呢，第97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名单揭晓了，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事情哈。 嗯， 那么意外的惊喜呢，是一代篮球巨星科比参与创作的动画短片《亲爱的篮球》榜上有名。 嗯，《 亲爱的篮球》呢，是科比2015年宣布退役的时候，在一家新媒体平台球员论坛上发表的一首长诗，诗中满含对于篮球的热爱，以及对于离开的遗憾和依依不舍。 哎，怎么感觉他有点像这个乔丹一样？当年乔丹退役了以后，不是也拍了一部叫《空中大灌篮》，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记得， 这个是一个电影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由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幼儿节目《天线宝宝》，你这个知道吧？ 我知道， 对吧？很有名，但是我们真的好像说看大了以后你就真看不懂了。 哦 啊，然后呢，自1997年开播以后就红遍全球。可惜的是，在节目当中扮演丁丁的西蒙·巴恩斯于1月17号已经离世，享年52岁。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梦想在左手，朋友是右手，未来才会变得有看头。 软弱的时候，我不会低头，多么幸运和你一起走。明天的天空，因为有梦有朋友。 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看大家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些人真的是太奇葩了啊。那个我早上说了啊，我说一个我老公的朋友吧，简直我一直都把他膜拜啊。因为他考试的时候啊，他在上学考试的时候，他会把一些祈祷的书放在桌子上，然后我当时老师让他收起来，他说不，神会保佑我的，结果老师就把他卷子没收了，说他作弊。 这是二道家了呀。 哎呀，这哥们儿太逗了。再来看看还有、 再来看看这红帽就说了， 嗯， 我那时候住平房的时候，有一邻居家的哥哥， 嗯， 见谁的面啊打招呼永远都是，哎，干嘛呢您呢？ 啊 这其实有点像老北京的这个客套话一样啊， 嗯， 吃了吧您呢， 嗯， 那以至于在公共厕所见面他也在问呢，您干嘛呢您呢， 自己看您的。然后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啊，丁丁说，我说一个我闺蜜跟我说的她学车的时候遇到奇葩事儿吧。 嗯， 那是一个一起学车的女学员，教练让她拉手刹，结果那姐妹儿拉错了，把座椅靠背放平 了。太逗了。 结果瞬间教练就尴尬了，说你这躺下是啥意思。 哎，太逗了，太逗了。 哎， 我告诉你学车的这， 哎，改天我们互动一下学车的奇葩的。 好啊好啊，真的挺好的。 哦， 这是还有说呢，说我想起学车的时候一哥们， 哎，这个咱们留一下吧，好不好？ 留着肯定你就忘了。 留着 先说过铁路路口的时候，然后教练让他左右观望，结果考试的时候他真赶上过铁道路口了。 哦， 结果这哥们他下车走到车前左右观望，回来警察都傻了。 没错呀，有什么错吗？你也没说是在车上观望还是下来观望， 那你就永远在下边观望吧。 薇薇安娜就说了，说大学大专同学 差不多了 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回来，哎呀，今天多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一会儿见。 想在左手，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鼎城店26日至大年初六满200最高减80元，26日至2月4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 L 超值焕新上市，全系7座， 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电视、冰箱、热水机、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26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郭老师。 哎，你好，主持人。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 嗯，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北京的天气。今天北京这个天气的关键词呢，就是寒冷干燥。此外呢，就是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的是，还有一个就是阳光刺眼。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寒冷的天气到底有多冷。今天早晨南郊观月台的最低气温呢是-11.5度。要说这样的气温呢，在冬季来也不算是太低，但是呢，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天气温在-10度以下了。而且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只有-3度左右。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预计是-10度上下。这个将是呢连续第五天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或是以下。这在近些年北京是很少出现的，天气之冷呢是不言而喻了。那么防寒保暖呢，就是尽量的多穿一些。关于这个空气干燥的问题呢，今天是这个继续受冷高压的控制，空气湿度很小，最小相对湿度呢是在15%以下。要注意多喝水，并且要注意这个皮肤的保湿护理，防止这个皮肤呢出现干裂的现象。最后呢，就是这个刺眼的阳光对驾驶有不利影响的问题。因为今天天气晴朗，大气透明度很好。光照呢是这个阳光呢是没遮没拦的这直射地面，会影响到这个驾驶安全，请开车的朋友呢是要多加注意，这个及时的采取防范措施，确保行车安全。那么今天呢还是在这个持续低温的蓝色预警中，那么什么时候才会这个气温才会回升，天气不再像这几天这么冷呢？目前预计的是29号开始，白天的最高气温能上到-0度。30号和31号，最高气温都能达到4度左右，天气呢就没有这几天这么冷了。那么这个京津冀以及咱们周边这个地区的天气呢，最主要的这个不同和北京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河北北部的地区的气温更低，比北京的气温要低这个8到10度。再一个就是山西中南部地区呢，是昨天出现了降雪天气，有道路结冰的问题。就全国的天气来说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中东部地区的这个雨雪天气了。那么今天的这个雨雪对于一些省份来说呢，虽然是有这个减弱或者是逐渐停止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呢，它对交通的影响呢仍然是在持续中。其中明显受到影响的是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北部，以及贵州的部分地区。这里边呢还有这个湖南、贵州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冻雨。这个对交通的这个和生活的影响是更大，推荐大家呢要特别加以注意吧，是这样的。 好的，哎，郭老师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冷空气过去之后，根据以往的经验，还会有反复吗？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预报的是在这个30号、31号呢，是最高气温呢是能回到这个4度左右，白天的最高气温能回到4度左右。今天呢，咱们预报的-3。到30号、31号呢，就达到-4度了。这样的话，温差呢还是比较大，就是说，回暖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呢，在后边呢，就是2月1号、2月2号、2月3号，以后呢，还有冷空气活动。到时候呢，这个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能在这个1到2度这个样子，也就是 比这两天稍好一点儿， 嗯， 但呢，夜间最低气温还能达到一个-7到-8， 哎， 这样的话就是过两天还有一点儿的冷一点， 毕竟还是在4959这个段里边是吧？ 对对对，就是明天开始呢就进入这个59了，这个还是就是说，这个反复气温的反复，还是正常的， 嗯， 就是说它不会就是一下就开始暖起来了， 嗯， 它还有一些反复，这是会有的。 好的好的，所以大家在购置春节衣服的时候，先别着急，光购置一些薄衣服，冬天还是要多穿点。好的，谢谢您，郭老师，哎。好，非常感谢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东五环主路讲台路出口北侧500米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在玉亭桥上南向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在西三环紫竹桥的出口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也是车多路段。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咱们说的是您身边的奇葩朋友。我发现很多朋友可能刚才我们读了几条这个学车有关的，都跟我发学车的。今天先不聊学车的， 对对，改天聊， 改天我们单独拿出来聊一聊，因为这个肯定里边有不少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咱们今天就聊身边的奇葩朋友，当然还有一些新朋友，像好人好报，他说了说因为之前太笨，听了3年节目了啊，都没有加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没好多话题想发就没地方发去， 不至于。 这次终于加上了啊，以后要多跟我们互动啊。 嗯， 继续说一说您身边的奇葩朋友。当然有一位叫 Cameron 小晴天就说了，我是 HR， 我呢跟大家说到不是一位朋友， 嗯， 是我见过的一位，因为 HR 你知道就是人力资源的， 人力资源嘛， 是吧？ 啊， 他说约了某知名大学刚毕业的一个小女孩来面试，哦，结果我们到前台的时候就发现3个人坐在那等，然后我就问前台，哦，这左边的是前台说候选人的妈妈，那右边的候选人的爸爸，然后让候选人填申请表的时候，过了一会儿过去一看，7-8张表铺在桌子上，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说这些申请表是，然后他爸爸替着回答说，哦，这些都是填错的，然后感觉这孩子已经被爸妈养废了。 哎呀，真的是惯得太厉害了， 对对 对， 这以后你说自己 这谁敢用啊， 真的没有能力呀。 好家伙，吩咐你一活，你一会儿爸妈爷爷奶全来了是吧， 出点什么事儿谁负责呀。 对对对， 来看看 Snow 就说，哎呦又快迟到了啊， 嗯， 这个要说奇葩的事啊，上高中的时候男女生分别在楼的左右住， 哦， 上楼呢要用同一个楼梯， 哎呦， 一个住3层的男同学 把他买的臭豆腐打开了，那味道，因为他们那边是上风口，你懂吗？上风口，懂的吧？味道如此之大，肯定是不止一瓶啊！ 哎呀，这个吃臭豆腐，那天不是也互动过？有一姐们放了3年才想起来啊。还有一位朋友熊二说了，我有一朋友前些日子突然眼睛疼 啊， 就去医院，大夫说你呀是倒睫。 倒睫， 眼睫毛就是睫毛是 倒着 长， 这长着呢、 哎，所以你需要拔掉一些眼睫毛，那就拔呗， 啊、 就快拔秃了，然后就回家了。可是不知道怎么的，眼睛还疼，啊，头还疼了，他又去医院了， 啊、怎么着呀？ 换了个医院 啊， 然后就说明了症状，然后这家医院的大夫一检查说，你这是青光眼啊，你怎么才来呀？ 啊， 你要再来点晚一点，眼睛都快失明了呀。他听了以后瞪着一只没有眼睫毛的眼睛异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这个看你干啥，你又是你给他找的医生吗？ 嗨，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一定啊，就生了病以后还真是多找几家医院看看啊！ 对对对，看看这个结论到底是不是相同的。 嗯， 来看看诗诗说了，几年前呀，有一个男生的朋友，放假期间呢约我去看电影，看的呢是《帕丁顿熊》 哎、 啊，约好时间，结果啊，人老熊自己迟到了， 哎、 还坚持要先在食堂吃晚饭。哎呀，结果呢他骑自行车赶到，就发现我就骑自行车赶到了，结果发现人家老兄没有选座位，只剩下一前一后两个座位了， 哟吼， 就这样他只给自己买了一杯可乐，尴尬的看完了电影，最后回了学校。我想着不能白看电影啊，就给了他一兜子吃的，结果最后的最后还是他主动提出了把电影票咱俩 AA 得了。 这好像您 这是他请你去看电影吗？ 哎，当然，那个说到了眼睫毛的事儿 啊，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眼睫毛的事儿呢，就是有的，哎，这不很多人都剪过眼睫毛呢。C C 说了啊，来来来，普及帖来了 C C 等会儿，哎，我刚看到 C C 发的呢，那个说了，眼睫毛剪了以后会长，但是不会长长，因为我尝试过 啊。 记得上班第一年，那是96年，听同事说自己家孩子剪眼睫毛可以变长，于是回家我也剪了，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睫毛，一刮风就眯眼，好难受啊！所以大人不用尝试啊，没用的。现在回想自己也挺二的，其实到现在也依旧中二。孩子爸爸的口头禅是：“瞧你这二货妈！”搞得现在孩子也经常说：“妈妈，你这……”这个不能跟孩子说这个话，但是你这个剪眼睫毛确实是。 就反正你没事你别剪它，对吧？还有的同事没事就把那眉毛刮了，就想让它更浓密一些， 哎， 那也不值当，是吧？ 对对，万一不长了呢？ 对呀，来看看 LD 说了，我有个奇葩同事，总是嘴瓢，一周就能出一本经典语录，比如问他，哎，那樵夫芳草地那个乔是哪个乔来着？他说乔你都不知道，乔布斯的福啊。 啊，乔布斯的福啊！ 然后有一天聊天，哎，最近那个什么特别火的那个 A P P 叫什么来着？A P P 来一段颤音，结果把我们都笑疯了。 A P P 是什么？那个，估计他那个音啊，你没有读出他那个味道来啊。好，周强说了是在这儿互动吗？还有赵军，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就是在这里互动。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直接发文字就好了，说一说您身边的奇葩朋友。 一条最新路况，这位朋友说德贤路这个府店桥附近呢、啊，北向南方向三车事故挡了三条道，走不动了。赶紧处理一下吧。 哎，好，欢迎您继续互动。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推出5条144小时畅游京津冀主题线路。 近日乐享河北开启旅游新时代2018河北旅游发布活动在石家庄举行。在现场呢，河北省配合京津冀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实施，推出了5条144小时畅游京津冀的主题线路。 皇家文化探访之旅从北京开始，途经天津、唐山、承德等城市，以天安门、 故宫、天坛五大道、海河、清东陵、避暑山庄以及周围寺庙等具有浓郁皇家文化特色的景区为主。哎，一会儿咱就过一把皇上瘾啊， 对， 皇上去哪咱去哪。 还有这个锦绣长城文化之旅了、 嗯、 是从秦皇岛开始，途经哪儿呢？唐山、天津、承德等城市、 哦、 沿线呢是以山海关长城、老龙头、白杨峪长城、青山关长城以及意式风情街、金山岭长城、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寺庙等长城特色景区为主的。 哎，这是将军去哪儿咱去哪 儿、嗯、 那长城嘛，这文化之旅 啊。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叫雄安新区观光之旅、 哦、 从北京开始，途经雄安新区、天津、廊坊等地，以故宫、天坛、白洋淀、天津之眼、香河、天下第一城等雄安新区周边的景区为主。 嗯， 哎，这天津之眼排不上队啊。 还有这个冬奥冰雪体验之旅呢、 嗯、 啊，从北京开始，咱们首先抵达张家口，再以鸟巢、水立方、宣化古城、崇礼滑雪、赤城温泉等具有冬奥冰雪特色的景区为主。 哎，就是奥运冠军去哪儿咱去哪儿、 哎、对、哎，还有呢，滨海民俗文化之旅，从秦皇岛开始，以山海关古城、天下第一关、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寿山、求仙入海处等具有秦皇岛特色的景区为主。 哎，这就是鱼去哪儿咱去哪儿、 嗯、好嘛。 来，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啊，2018年河北交通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这样做，怎么做呢？ 嗯， 说今年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呢，将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高起点规划雄安新区对外骨干交通路网，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对外骨干公路的重点项目，全力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向纵深发展，是河北省交通运输系统2018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啊。 嗯，是的。那我们再来看看 SE 沿线吧。 嗯， 今年开建景观廊道了， SE 线磁悬浮列车已经是正式开通，作为连接门头沟区与北京城区唯一的轨道交通，这条线呢不仅是客运线，还是一条风景线。 嗯 ，SE 线门头沟段城市景观提升改造工程啊，也将于今年的三月份正式动工。6.3公里长的景观廊道将在年底前正式建成。 嗯，好，再来看一下 啊、 另外一个方面的消息啊，就是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博雅塔调试灯光 哦， 从本月初开始呢，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博雅塔开始在天黑之后频频亮灯，引得许多师生和游客驻足啊。北京大学总务部工作人员透露说，近期博雅塔频繁亮灯，主要是为了进行灯光检修，以迎接今年的北大120年校庆。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座塔。根据了解呢，1924年七月份，燕京大学为向全校供水，需要建一座水塔。 嗯， 当时呢，有人就建议说，应该建一座古塔式的水塔，才能使之与未名湖畔的风景相协调。但是因为古塔呢，在中国古代多建于寺庙， 对 这个建议在当时是颇有争议的。 嗯， 后来呢，校方向当时的社会名流征求意见，得到了广泛赞同之后，就决定建立古塔式的水塔了。 哎，说实话，这个真有意思。我有一次去这个北大里边啊， 嗯、 我就是还有人看在那个水塔底下在那拜呢， 嗨， 就是双手合十。哎呀，我当时想，你倒是看看旁边上面那碑文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也是够虔诚的。 对，说从本月初开始啊，学校就开始对博雅塔的灯光进行不定期点亮，主要目的是测试和维修，以迎接2018年学校的120年。校庆，现在呢还没有固定的亮灯时间，因为还处在调试维修状态，等彻底调好了应该会很漂亮，大家先不要着急去看啊。 嗯，是的，到时候修好了约上三五好友一块去看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和您一起互动交流，说一说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奇葩朋友很多，多一点时间留给大家啊。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哭，有你一句话我就撑得住，有时走到高处，有时看不到路，可遇不可求，有你这个老朋友。 来看看啊，美美呢就说了，说说我一同学吧啊，大家认识的第一天，慢慢熟了以后，站在宿舍正中间，很励志的跟我说，我要做骨盘。我们当时就懵了， 做股票吧？ 骨盘是谁？ 骨盘是谁啊？ 他说你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 就开天辟地那个， 那不是盘古吗？ 对啊。我们说姐你说反了、哎、你这个还不是什么，我说一说我的研究生同学 啊， 当时我们入校以后 宿舍第一天晚上见面 啊， 洗刷 啊， 洗刷完了以后，我们宿舍一哥们儿搭着那毛巾出来，拿着那盆子，然后突然站在那里跟我们说：“哎，你们看我长得像马加爵吗？” 马加爵， 你不知道马加爵是谁吗？ 谁啊？ 哦，你真的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 就是当年啊，就这个其实当时还挺恐怖的一个人 啊， 就是。就砍杀自己校友，就是 哦， 那 不说那些 啊、 哦哦， 对，然后当时我们就懵了，因为那个时候刚入学，我们不知道 他要干嘛呀？ 对你这是 什么这哥们儿 啊、没有，他后来挺好的这哥们儿。然后 还有一个周学东啊，给我提了个醒哈，那个叫武殿桥，谢谢您提醒、啊，我给您念错了哈， 哎、 谢谢谢谢。 还有一位朋友啊，跟我们说了一下，哎，他啊叫 MG 七剑，他说我媳妇儿汉语不是很好， 那您 媳妇儿应该是。Where are you from? 然后说他还特爱讲成语 啊， 总是说一些什么气大财粗啊， 哎呦呵， 观察颜色呀、啊、等等的，我猜的好辛苦啊。 哇、 哦，哎，您媳妇儿从哪弄来的？ 对呀、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嗯，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这个斗山说了，去年我去医院拔牙， 嗯， 一颗牙拔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拔出来，哎呦，给我疼的都快哭了。 嗯， 我可是男的啊。 嗯， 后来呢，他就把他们主任给叫来了， 嗯、 他们主任说了一句话，我都快崩溃了。 什么呀？ 你用拔上牙的工具拔下牙，他能拔得出来吗？ 哇、哦！ 当时我在心里，我、哦、天哪，我就快崩溃了。主任来了，很快就把我那颗牙给拔下来了。 哦、 后来才知道他是当时刚刚去实习的一个医生。 哦、 哎呀，我在回家的路上，这麻药劲儿就过了。哎呦，我才发现这个腮帮子还给我刮了一大口子，好几天我吃饭都费劲呢。 是这样啊，这种的、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医生也是挺有意思的 啊。 你即便这个主任也挺有意思，你即便要训这医。医生，你也等着没人了以后再训的， 对 呀， 或者说你是在旁边监督着点儿、 啊， 是不是帮衬着点儿？ 对对对， 你不能让他一个人直接单独上岗。 哎呦，好，来看一下啾啾说了啊，这个奇葩事儿啊，我身上特多。我有一朋友特别贴心，当时呢我在机场上班，分早晚下班的。 嗯， 有一次呢，他下了早班回宿舍，早早的帮我把床铺铺好了。我的朋友哈、啊，当我十点下班回到宿舍，走过悠长黑暗的走廊，打开宿舍门，看到我床上笔直的躺着一个人的时候，吓了我一跳。走近一看，好家伙，他贴心的把我的睡衣都给铺好了，吓死我了。 睡衣为什么要铺好呢？ 就是你比如。就是他可能给他把床铺好、 啊、 铺好了以后又把 睡衣 给他 铺 在那儿，就是你回来以后穿着就能睡了。 天哪，远看不就像一个人躺在床上吗？ 对呀、 哦、你给他叠好不就完了吗？ 哎呦，是你给他扶正了坐在那儿、 哦、天，你被移出群聊说了，有一次在蛋糕店买零食、 嗯、 看到有试吃的，哎呀，我就很小人得志的样子，从一个红牙签罐子里拿了个牙签、 嗯、 扎了几块蛋糕我试吃一下、 嗯、 然后准备丢掉牙签的时候、 嗯、 一个白的牙签罐子上面贴着未使用、 哦哦、什么意思？ 结果他用的是人家用过的牙签、 哦、 你知道吗？ 哎呦我天，你倒是长点眼神啊。桂四儿说了 啊，这个我一定要读一读，我不知道他跟他老公还在不在听。 是是是， 他说我老公就是个奇葩，别人家老公呢都人自然的称呼老婆什么媳妇儿啊、宝贝儿啊或者其他爱称，可是我老公就害羞的不得了 啊， 对我都不好意思称呼爱称， 哦， 怎么引导都叫不出来， 呵， 只能最多顶多时候有的时候说一声哎，然后啊，这就完了 啊！ 对、 哎、啊， 说你们能理解我那种无奈又期盼的心情吗、 啊？ 我和我老公都在听，你们帮我引导引导他好不好？爱我不是亲亲抱抱举高高，爱我就要大声称呼出来好吗？ 亲亲抱抱举高高，不是那人对娃吗？我天，你们家好浪漫呀！ 就主要是因为你太腻歪了，知道吗？老公实在是怕两个人都腻歪，有点受不了啊，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说一些全世界的奇葩事儿啊！ 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另去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啊，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世界上的奇葩的事情啊。荷兰现在弄出一个时尚警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什么事儿呢？他说为了打击犯罪啊，荷兰鹿特丹市警方是推出时尚警察措施 啊。 什么叫时尚警察呢？他是看到身穿名牌服装或者是佩戴昂贵珠宝的年轻人，却感觉他们并没有相应的购买能力的时候，警察有权上前询问，如果对方无法证明收入来源，警察有权当场没收这些物品。 这权力大了嘿 哟。 这个当地警方就表示，上述措施在限定时间内试行，警方呢将与公诉机构合作来确定哪些物品可以合法的没收。荷兰警方的官员表示，我们经常从嫌疑人身上找到像一些名贵的手表什么的，现在呢，那有些年轻人穿着价值1800欧元，大概约合人民币1.4万元的夹克，他们没有任何收入，那他们这东西哪来的呀？是吧？ 鹿特丹警方的一名发言人说了，时尚警察关注的物品包括什么劳力士啊、Gucci 呀、LV 呀、MSC 呀等等的这些名牌服装。不过呢，这项试行措施却引发了争议，有人质疑说当场没收的合法性，也有人担心说这种做法会导致种族歧视啊，怎么又种族歧视？什么事都能扯到种族歧视。说还有的人认为呢，很多时候年轻人的名牌穿戴可能会来自于父母的支援，或者是网购的打折商品，这个你不好说呀。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初衷，他就可能是从你的穿戴看你又那个年龄又不够的， 不够，你为什么戴这么些珠宝？ 对对对，那我觉得是这样。你这个不行，你要不然你来逛逛淘宝看看， 你就疯掉了， 好吧？接下来时间咱们还是抓紧时间看看大家的奇葩朋友，好不好？ 好的，来看看都有哪些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呢？ 对，一位叫紫薇的朋友说，我就说我们单位的一个保洁阿姨吧，我们保洁阿姨前几天就问我说，哎，姑娘，我问问你啊，说为啥冬奥会接连两次都在中国举办呀？我就纳闷，怎么两次在中国？他说，你看。又是昌平又是张家口的 这大姐也是 阿姨你倒过来看啊，就好 热心肠，热心肠 、来看一下。还有 紫水晶说，我有一朋友有一次吃泡腾片，直接吃药一样的把泡腾片就吃进肚子里了，别人看到之后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吃呢，他竟然说他忘了放到水里溶解之后再吃，然后他马上就喝了一大杯水，还美其名曰没事儿，在我肚子里溶解它也是一样的，叫泡腾片吗？ 是这样，那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他是我的同事，我当天下午不会在办公室待，因为你知道泡腾片出来那气儿，反正就两个出口啊。来看一下。来看新月说了，我以前呢有一个下属特别奇葩。有一天他对我说，曹总你好，我特别特别羡慕你。我们为什么呀？他说，你看你这个职位还这么大岁数了，现在还开国产车。我当时就傻了，我就不知道这到底是褒义啊还是贬义啊。我也没弄明白。您看他应该是说，您看您现在这个职位还这么大岁数了，现在还开国产车，他 绕进去了， 你是不是欠他的？ 把我们绕进去了我告诉你，今天啊，有很多说别人是奇葩的朋友，他自己个儿其实他也挺奇葩的，是不是？没事，听听这些事件，然后自己也反省反省啊， 对 吧？ 那我们今天呢，确实分享了很多奇葩的故事，谢谢大家跟我们来分享。 谢谢。 改天我们再有时间再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乐子啊。 还有开车的事儿。 对对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 还有之前的诵读小站啊，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 自己可以制作三明治和汉堡包， 许个新年愿望吧，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个简单，现在就帮你实现。即日起购全新途观 L， 享6000元置换补贴，首付50%，还可享2年0%利率。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如你所愿，大有可想。上汽大众400820111。 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乘体验。即日购买，尊享3年0%利率。